我告诉自己，如果他转身，我就抱住他，结束分手。但他没有回头，只能看着他心痛的离开。 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。